碾死。 碾死啊，太损了。那是个小性命，那是个小生命，他懂得什么？你不费事。嗯，他完了，马善人不仁，去他地完了那饭。我不说臭死，就算我身上找了大狮子，我身上逮着大狮子，哎呦，这大狮这怎么办？ 挤喽啊， 挤喽啊！那是个小性命，他懂得吗？老实巴交的，他怎么了？他你不费事，一下弹完了，挤死没有？不能挤， 那怎么办啊？ 也不能扔啊。无论找谁，往脖子上一戳，扇呢？扇呢？ 您这叫扇，您这叫缺德呀！您这叫 玩嘛，玩解闷嘛，这就叫。我们还不受痛苦，要保全他的生命，找一胖子。呀，玩嘛！这叫个行善。 嚯、哦，要放狮子，您看见没？ 过来。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 就是。 但比方这是拉怎么个点呢？ 哦，拉个点。 拉个狮子点呢？怎么样？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您是什么地方的马粪呢？ 不是马粪，人士。 您说清楚了，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顺义县。 顺 义离这儿很近， 离北京90里地。 哎，这叫顺义县 啊。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地方吧？ 马坡， 我是马坡的人。 对， 顺义县马坡， 南马坡，北马坡嘛。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对对对。 你怎么没去过吗？ 没去过。 你到过？ 没到过。 你怎么知道？ 听人家说过。 你没去过？ 没去过。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京北一带你打听打听，黄土马家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到京北里打听黄土马家，我们家。北京大商场月间，那是都知道，趁钱财多。到京北黄土马去， 黄土马去。 哎， 你们家卖黄土？ 卖黄土，推车卖黄土，腰煤球那个、 啊， 那一车能卖多少钱呢？不是卖黄土，不是卖黄土。 那怎么个黄土马去？ 由北京往北说 啊， 无论走多远，房地是黄土地不是？只要是黄土地， 怎么样？ 就我们家的地 啊。那有多少顷啊？这是 多少顷啊？ 啊， 多少顷啊？简直就没法说，2000多里地， 都不认顷了。 哎，黄土马这2000多里地，我们家那房子，你到时到北京，你看，过北京你往里瞅瞅，你打一打，他们那北京都知道，有去过吗？都知道吗？黄土马的吗？我们家那所房子，我们那住宅1面10里地，我们那院子院墙。我们家那墙啊，1面10里地，4面40里，城砖上角，当砖下角，40里就小多头。我们家18处马路，我们这一家子5个多口，回房管处，开汽车的，花马师，喂鸟的，人用人全算什么？1300多人，马家做手都不加满的，兼着北京、上海、南京、济南、苏州、杭州，各省都有我们家财产，多么的买的。 那你说您是财主？ 哎， 大财主。 谈不到财主，咱不说财主啊。 嗯。 咱又，哎呀呀，咱有多少钱？是，在我们老家，不说守护吧，有点糟钱。到天津、北京一比，咱这点钱还算财主。什么财主？咱有，这就不趁嘛。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陈鹏马武，马武是吧？许洛阳马武那是老祖先，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上，三国时代的战马超，你听过吗？ 听过。 马超、马岱那是我们一家的， 要是工资，这姓马的是这都我们家。 哦，这个姓马的都是你们一家的。 这还用说吗？ 这个马寡不开店，也是你们一家的。 那就是那就。那就同姓各家嘛，那就不一码事。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你呀，愿意交我的朋友，你多少上我家串门。 哪天我拜访拜访。 哎呀，我一见着我都喜欢。 谁呀？ 马连良、唐小英啊。 啊。 这么说，呵，跟我熟极了。 是啊。 我请他们几位，马长礼 啊， 赵玉霞， 嗯， 周克同， 嗯。 邱志龙，这是吧？ 名角， 这都上我们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唱大鼓，小台鼓认识吧？ 认识。 小台鼓， 小台鼓 是，经上我们家唱， 嗯， 唱一下，上我们家这唱， 上您那唱， 请他们几位， 嗯， 到这唱玩儿。咱就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叫啊，别笑话，三百大军好我，请几位到我那。完了就住几天，消遣消遣。 嗯， 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差不多定了吧？请几位到我这，完了高兴啊，你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到我这住几天。那完了，走时候一人拿两条。 哎， 这我是好交，其实我也不敢消息，我也不敢。 拿两条黄瓜。 啊？黄瓜干嘛？ 拿两条行。 我也是黄瓜，让人走了拿两条黄瓜，金条， 嗯， 十两一条，住几天人拿两条，院拿金条，后院里扔一大堆，干嘛够了？但是按时不缴的，不完我就拿，再拿玩去，我算你，家就有的是金子，嗯。 有那些金子， 嗯，怎么 了？有那些金子，您换双皮鞋好不好？ 我呀， 哪儿人错了？ 你看打拳掌，这打拳掌为嘛知道吗？这都太禁摸了。咋？你看我，你看我这么些年，我老这双鞋吗？ 就是这双鞋啊。 我老这双，你知道，知道吗？不想换，不想换，干净，一贵鞋不贵花。一鬓袍子呼和这儿立了不吃者岂有隐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这是曾子说的吗 这是曾子说的你到我们家你一看看你就知道哦黄土马家花园看过吗逛过花园吗 逛过 哪儿 北海 还哪儿 那个劳动人民文化宫 那有什么北海公园有什么珠山公园看过吗有什么人逛人 嗯 花看树啊哪没有树啊哪没有花逛花园逛的是玩意儿逛的是景致看树啊马路边也有树去去马去你瞅瞅马去花园马山人你看那花园哼看的是玩意儿马的花园60多个小白塔塔什么小白塔60多个一个比一个高最矮最小的塔啊最小的塔多高看电视台那电视台那个电视台那个那天线那塔那小的小白塔跟那里边吗那小的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波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难民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点钱对 您要试试 开点粥厂让大伙儿用不了多少钱企业新鲜不买够了吗开粥厂人不多10多万人对不对吃吧然后白吃粥厂 嗯就给点粥 吧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嗯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的还舍咱不唠这个算舍、 嗯、 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看吃福家臭败之肉皮鸭子割素之羊头肥肉酒肉肥马没有鸡色腰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 不能饱汉助到饿汉饥。 就说这类话。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一天三顿 啊？ 早晨呢？嗯，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当就喝粥敢了吗？是是，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啊，肥肉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啊！我站着看着，吃，有人吃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还乐，哈哈一乐。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我乐。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 你看我瞅瞅了，你看我瞅瞅了，我乐意，我乐意瞅瞅。那你说，我乐意，我乐意瞅瞅，有你有什么关系？你管着我吗？我就说说，你怎么办？你把我怎么办？你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都不吃。我不忍呐，我擅长啊，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善人不忍呐。月无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也，见羊也，君子之义，其人寿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入，是以君子远抛屠也。曾子曰： 行了，您别忘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哎，大伙平常这么吃的，过节过年，让他们没钱人照样过节。 嗯， 照常过年。 嗯， 给人东西拿下过去。 是啊， 这可不是。我节八节年节，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 嗯， 你想着人家十万人才挣了多少钱吗？你有一个西餐，满解决了。我节八节年节，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是吧？ 这五月节给什么都？ 五月节，五月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给五十粽子 啊。小粽子，小的， 一两一个呢？ 一两一个，一两一个，用点小粽子。马家，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确实是。哎呀，马家能那样吗？ 嗯。 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枣， 三十个枣。 哎，甭算江米，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定做，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八香柿，五十八大杏，二黄八粽子，二说粽子，一篓香柿子花椒，十九梅子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两株筛，两雄黄，三张神木，两张温花，十块五斤饽饽，三挂葫芦，买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块鱼，凑了还管饭。 拿到了。 可不是五月节嘛。 那八月节呢？ 八月节呀、啊、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哦，二两一个。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六斤一个。 哎，六斤一个，像马子大马子的小的。 嗯， 小月饼六斤，马子吃的，家子吃的，三十多斤，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儿，掰掰不动，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完那弄点水一泡， 哎， 豆饼。 我说吃豆，我说吃，我让吃豆饼吗？ 啥？拿水？ 就这么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的、哦、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店的，定做。 您说错了。 定做的， 十锦的。 你们家那是你吃，你们脚不有十锦的，马家十店的。 十遍， 哎， 怎么了十遍呢？ 是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他就说话， 嗯， 你说吧，说十遍。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嗯，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那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呗，啊，吃。哎呀，南方椰子馅儿。咱这是吃不着，恐怕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嗯，椰子馅儿，你说的遍，是，你信不信？你不信骂街啊！ 行行行行行。 哎，这叫什么乐调？ 十辫子。 十辫子，对喽，哪有啊？ 就您马家有。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这不刚说的吗？ 哎，对了对了，十辫子乐调，定做 定做。 哎，每人给这一人俩，来个十字来红，十字来白。滚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冻一糖，给我苹果果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百里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台，月宫马一包，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传奇，活的， 活的， 哎呀，大元旗呀、啊，一包弄一腿你就包饺子去吧，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饼做大 啊。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您哪儿捞的呀？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是，我接八爷这是。再有，辣根二三七灶，糖罐七灶懂吗？ 懂。 都得给准备。全有，辣油二三，糖罐七灶，熬辣根粥，米料全份，全拿走，连七灶的都走。每人呢、啊，给一斤呢、啊、香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菜，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辣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豌豆糖果，糖瓜十糖粉，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对，太全了， 嗯， 太全了， 嗯。 这一年年终之际焉当点点礼、 哦、过年了 年龄好君子尊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阳也反俩阳也放这都曾子词、 哦、 一阳也反俩阳也放滚发木掉发麻就曾子罗罗敲大锣罗罗刚卖仙浆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增值的对这词啊到年下每人给密供大密供五尺高顶座正明山顶座的又缩脆不粘牙大密供口口香桂花味儿大馋虫给你逗出来、嗯、啊吃去吧那大密供每人一汤五碗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线一汤，灶前小厨子三碗，送笋羹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清供六汤，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还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前一铺垫，五素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走花，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副藏钱，一个拨出一灶王摊。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摊，十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张，财神马张，灶王马，铜酥布肥价，一张财布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纸，十把麻钉，十个麻雷子，二十脚，三个南边，一副高香，一副馅香，十盘盘香，一张国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一张红棉，两盒土粉，一罐桂花油，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彩椒。十鸡子我松花我鸭子二斤东方酱一碗芝麻酱半斤雪疙瘩半斤甜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锅辣花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麻袋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你说这天开门抢的二十多亿今早晨人家卖着棉袄吃豆腐脑吃俩烤饼啊算了 您等会儿吧、 啊、 您不是要开粥厂吗 打算这么说着您发财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杨少华合说的传统相声《开粥厂》。今天的空中笑林上半段先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剧场实况。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是丢人现眼，就在这一刹那。 好的，好的，好的 啊，嗯，温可争， 我争取现眼。 让你外头 不现场演出， 现场演出 啊，现场演出。 我是跟你说 啊， 温可争是男中音， 对， 李少春。文武老生， 没错， 这差着行当呢。 对， 能一样吗？ 那就技巧就在这儿吗？ 学这也行，学这也行， 没错啊。 咱大家给他鼓鼓掌，现在不鼓 啊？ 哎呦，谢谢大家。 京剧 学的真好，咱给他鼓鼓掌。 京剧啊， 学的不好 也给我鼓鼓掌。 对， 怎么这么个意思啊？ 京剧粉丝 啊，好， 金牛， 我给大家唱唱，学，这么意思啊？相声演员嘛，学学啊。谢谢大家，谢谢。 杨哥，行了。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牵上难买来，红口生车上人儿吃。来，爹给儿亲手扎起来。哎， 嗯，好，怎么样？ 好，这不算最好的，差远，还有好的， 还有比这好的？ 那当然了， 你介绍介绍， 山西梆子的杨梅老， 山西梆子，晋剧， 没错，好听啊， 怎么呢？ 为什么好听？他方言好听啊， 有特色， 有特点呢。 哦， 给你举个例子， 哦， 生活中有这么一句话。君臣人门一根棍， 君臣人门一根棍，七个字， 七个字， 嗯， 普通话， 对， 念出来大家听得真， 怎么 的？要用山西和陕西人说出来就变味道了， 山陕就不一样， 不一样， 陕西人说话是 陕西人说出来这味儿的， 嗯， 这么说的，君臣人门一根棍，嗯， 这是得找根棍拄着了， 哎， 瘸腿似的。哦， 山西人说出来节奏快了， 不一样 啊，不一样啊，嗯，他这么说的， 怎么说？ 山西人说出来有特点，节奏快，这么说啊，君臣人门一根棍， 你再来一遍 啊，君臣人门一根棍， 人盟 啊，人盟 哦， 人盟，哎，人民， 山西话特点， 对 ，不一样， 不一样， 戏也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差距大了， 哦， 戏唱出来更有特点呢， 嗯， 我给大家学一段晋剧的杨梅老，好不好，朋友们啊？谢谢大家。这么唱啊，晋剧不好唱 啊， 属于非遗啊，这么唱的，嗯，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爹爹我牵手买不来，红头绳吃下了真儿吃，来，爹给儿情书扎起来。怎么样？进去了， 这有山西味儿， 有特点吗？ 对。 实际上这都不算最好听的， 还有好的。 哎呀，有好的啊！ 你给举个例子， 要是最好， 嗯， 最美、最有特点的 哪儿的戏， 还得说是我们山东柳琴戏的杨白劳。 柳琴戏 啊， 你别逗了， 怎么了？ 大家都是柳琴，撇长一点， 嗯， 像小琵琶似的， 那弹的， 等啊，在这儿 有柳琴戏啊， 有戏， 那当然，这戏好听啊。 杨白劳， 杨白劳， 白毛女 有特点， 整出的戏， 对喽。 大家鼓掌，让他上声 啊，唱唱啊， 让他上，哎， 这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有特点呢？也是他的方言好听， 哦， 这个柳琴戏发源于鲁南地区，山东的枣庄一带， 南辈儿， 哎，有几句话，生活中，比方说老鼠，到鲁南地区不叫老鼠， 那 叫老虎， 老虎， 哎，喝水不叫喝水， 喝水叫 喝肺。 喝肺， 对，水缸不叫水缸， 水缸叫什么呢？ 肺缸， 啊，水缸， 肺缸，有这么一句话， 嗯， 一只小老鼠掉进水缸里，快淹死了。 怎么说呢？ 用它一说有特点，说出来这味儿的，一只小老虎掉进肺缸里，哎呀，你发呆发呆的， 嗨，这是什么味儿呢？ 要唱出来更好听了， 要唱出味儿了。 山东柳琴戏， 嗯， 还有个外号叫拉魂腔。 有这外号 有吗？ 拉着魂被魂都拉走了， 好听， 好听啊！ 山东人那种粗犷豪放朴实的性格，全唱出来了。 你给 我给大家来了，好不好？山东有京戏杨梅楼啊， 这么唱的啊，挺好啊。 哎嗨哎嗨，人家里的闺女有钱买花戴呀，恁爹我牵手美不累呀，红头绳扯上了正儿吃啊，正了正儿吃啊，俺的乖孩子俺的女儿嘞，爹把你那小辫扎起来哟，那个扎起来哟，哎嗨哟吼，哎嗨哟，咦， 谢谢。 来的都是客，我们请朱老师和常老师再联袂给我们表演一小段，好不好？ 谢谢大家，谢谢。其实您不说，我也再来一段。过年了嘛，大家高高兴兴的。 确实， 只不过这两天呢，天气闹天，您听我这嗓子 有点感冒，嗯， 嗓子有点哑， 一直打着针，嗯。 但是为了给大家演出，还是应该来，把草堂早排好了，一直排到现在了，大家也盼着看。 常先生今年76岁，中国相声艺术委员会的主任，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好不好？ 谢谢谢谢。 真是这个为我们中国的相声事业 对 呕心沥血。哎呦， 这其实我们都是您培养起来的，亲爱的观众把我们培养长大，您看着我们长起来，我这句话就算了。我其实我要看着您长起来，那差点了是吧？应该说呢，互相看着长起来的， 我们在。掌声感谢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师傅，咱们再说个小段吧。 好吧。 确实，咱们北京的观众确实懂艺术，会欣赏。 嗯，当然。 有水平。 北京嘛， 好与差，观众朋友们一听听出来，对不对？ 嗯嗯。 是不是？你像我这掌声这么热烈，肯定认为好啊，这个，对不对？ 又来了，又来了， 开个玩笑。 你可以这么说， 说 到北京来，他准说北京的观众好。 嗯嗯嗯。 他回山东才说山东观众好， 不，到山东也得说我们北京观众好，这水平一比能比出来， 比出来， 那当然 哦， 掌声非常热烈， 嗯， 说明他都内行啊，你看这，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这都内行。 我发现最大特点是咱北京观众耳朵根是软，是不是？ 师傅说实在，说个小段，说个小段。师傅，我过去啊，我刚才唱的是戏曲多一点， 嗯， 过去我是搞声乐的。我对歌曲比较有研究，我音乐学院4年本科，还有4年。 打住打住，话呀，说到一定头，适可而止。 我不是不是吹，真不是吹 啊！你还音乐学院毕业？ 我对歌曲有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外国歌曲， 还研究外国歌。 外国歌曲我最拿手，日本歌曲，这一点不假。到日本参加了一次日本的新创作歌曲大赛，哎，我写了一首歌，没想到还获得个特等奖，一点都不假。有视频，春节晚会可能要播，一点不假，常老师一点不假。您我 一点不吹， 发微信你没看吗？那照片吗？ 绝对是这样， 没错啊。 行行，你甭说 啊。 第二个，他不说他会唱吗？咱大家鼓鼓掌，让他唱一个。 谢谢谢谢。 唱着他创作这日本歌， 不鼓掌我也唱。朋友们是吧？我这获奖歌曲我要给最内行的观众分享。最有水平的观众分享， 好好好好， 对不对？我就唱一首我这次获奖的这首歌曲，日本歌曲。 嗯，好好好， 一听都听得有意思。 嗯， 行不行？我给大家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好好好， 好，谢谢。怎么唱？你听好，常老师啊。耶嘿，外面灯好黑呀，外面天天赶上今天，屋里外边都也黑呀。哦，来点吧，来点吧！大家还不鼓掌？这日本歌曲多…… 嗯，哎呀，鼓掌，哎呀，鼓掌！ 怎么了？ 不明白？ 不，明天 这头一句来，头一句，头一句。 屋里灯不那黑呀， 再来一次。 屋里灯不那黑呀， 怎么听耳熟啊？ 您会说日本话？ 不会 啊，怎么耳熟呢？ 这叫有日本味儿。你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慢一点，你慢一点， 慢点，慢点，没意思了，慢点， 慢点。 五六灯铺那黑呀，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怎么？ 你再唱一次。 五六灯铺那黑呀， 我说了，怎么着？我要说对了怎么着？我要说错了怎么着？ 不是，你说，您能懂日语吗？ 我能懂日语吗？在座的这么多观众都懂日语，就你唱这没有不懂的。 嗯嗯， 再唱一遍。 五六灯铺那黑，